解。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体育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从我们从小到大这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要披荆斩棘啊，经历过无数次的考试啊，既然考试啊，那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最近又有一个考试出结果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参加啊？参加完了之后现在的心情如何？这是什么考试呢？就是咱们的国考啊，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那么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的这个第一轮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啊，这个笔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通过这个成绩，有的同学或者是有的朋友就将进入第二轮的这个复试面试的环节。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将重新踏上求学或者是找工作的征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国家公务员考试出分之后你应该怎么办。我们路朝两方面走，一个方向是准备面试，一个方向是准备找工作。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也是辅导了很多朋友复习啊面试的过程。有请华图教育的总裁李曼青。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在我们开谈之前啊，我这儿有一位朋友的咨询啊，我跟您说说啊。这位朋友说，前期的笔试已经弄得我筋疲力尽的，都是我自己复习，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时间陪女朋友，我和她还吵了几次，差点分手。现在倒是可以进面试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复习啊，这面试有哪些技巧啊？对于面试现在是毫无头绪，网上的资料太多了，该怎么是好啊？能不能够给我指点一下怎么规划？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分两块啊，一块呢是他的这个精力和情绪的问题，另外一块就是怎么去应对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技巧的问题，规划的问题啊。我们先从后面这块入手啊。国考过线之后啊，在准备面试的过程当中需要从哪几个方面来入手？ 我们现在很多的考试的朋友呢，一般来讲从小到大，包括我们参加的中考、高考，甚至研究生和博士的考试，它有一个共性，叫做笔试。笔试是个什么样类型的考试呢？可以说它是我们在一个非常低压的环境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然后呢，用笔和充分的时间，在一个充分的思考过程中去获得思考和回答问题。那么很多同学在备考面试过程中最大的误区，就是用笔试的这种备考方式来备考面试。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同学第一时间会干什么呢？先在网上去买书啊，买很多关于面试的书籍，而且呢还喜欢多书，越多越好。之后呢再去把每一个书翻开，看他的面试题怎么去答，从中去寻找答题的点。而这种备考方式却真正在面试中踩到了很大的误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面试，尤其是国家公务员面试，它是一个计时的， 就是在很短时间内的，并且在一个很高压力的高压场景下的语言表达测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笔试的备考方式，你即便每个题都备考的胸有成竹，但是在十个，比如说九个考官和工作人员14个人共同注视你的场景下，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让你立刻去思考一个问题，你的心理包括你那种应激准备是没办法让你把脑海中的知识准备说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备考面试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是由笔试的备考方式转化为一个高压计时的面试备考方式，这是包括这位同学和广大考生一定要注意的。 通俗的来说呢，有的人特别擅长纸上谈兵啊，纸上去答题，一到真正的场合了啊，要打仗了，要比赛了，要面试了，要跟人进行实战的交流了啊，那就不行了啊，脑子就开始短路了，思维一片空白啊。那好，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不能再买那么多的资料啊，去背啊，然后去死记了啊。人际的沟通很重要，是不是？那人际沟通它还是要出问题啊，它还是要考察我们很多方面的能力啊，什么外语的能力啊，专业方面的能力啊，还有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啊，领导的能力啊，等等。那这还是有一些很专业的内容。那我们该从哪些具体的方向去准备呢？ 好的，那么我们谈到面试考察的是什么呢？它考察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四种基本能力。第一个能力叫认知能力，就是你去看待一些社会事件，一些社会现象，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高铁八门事件，然后谈谈你的看法，然后呢，考官来看你是否具备一个对社会事件的正确跟深刻的认知。可能一般的学生会说，我觉得八门事件不好，反映的这个当事人的综合素质不高，但是作为公务员，你要看到整个背后的，包括整个高铁的管理体系，以及整个国民素质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个层次，这是需要公务员去达到的认知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考察人际能力。这个人际能力主要是指在单位内，比如说你跟你的领导，你跟同事，他们跟你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者你没有获得他们认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可能一般的学生就是像跟女朋友男朋友一样打个冷战，那绝对是不行的，你必须如何主动巧妙的去化解，这是考察的第二个能力。第三个能力呢叫做执行力，就比如说领导交给你一个会议，说小张，这个今天我们要组织一个会议，来你来组织一下。那可能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喜欢纸上谈兵，列一个计划，一二三四五该怎么办。但是真正的考察呢，是你能否有效地把这个会议组织完，细节的关注是否到位，你的组织方式是否合情合理，这个也是考察的第三个能力啊，叫执行力。最后一个叫做意愿态度，就是从整个面试过程中，考官通过你的语言表情，你的内在逻辑来探查你是否真心去想当一个公务员，而是呢还是老爸老妈让你去当的，或者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啊，就是被迫选择。那如果你要具备一个很好的主动的意愿，动机很纯，那也会有一个加分。所以面试的专业性角来讲，主要考察的是这四种基本能力。 我这出了一个题啊，也给我们的嘉宾啊，李先生也给听众朋友出个题，如果换作是您，您怎么回答啊？这题可能是真实出现过的啊。有位领导啊，让一位老同志带小张工作，但于某次工作啊，小张啊粗心大意了，领导就批评了这个老同志啊，说你怎么带的？这个小张儿这不交给你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不管。那从此以后，这老同志啊，任何工作都亲力亲为，因为老同志他也再怕领导骂他呀，批评他呀，啊，就不再交给小张任何工作了啊。那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小张，怎么处理呀？这个老同志就是你的领导啊，那领导的领导对工作不满意，那么中间这个领导老同志不相信你了，你该怎么办？ 好的， 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题就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就是考察人际关系的题目。它这个题目里面呢有两个矛盾点。第一个矛盾点呢是由于比如说我是小张考生，对吧，就是由于小张工作失误造成领导跟老同事之间的信任破裂啊，就是你怎么没把小张带好呀，这个是第一个矛盾点。第二个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老同事受了领导的批评，觉得是小张让自己受的批评，所以以后不再信任小张了。 什么事亲力亲为，这是属于第二个矛盾点。所以我们优先呢要去先化解跟老同事的矛盾，之后才能去解决领导跟老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那第一步该怎么做呢？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就年轻人呢不能上来就说那老同事确实没指导好我，对吧？或者我本来就是年轻人，犯点错很正常，不能这样。那么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啊，比如说最好是在非工作场合的下班时间，像自己可以亲自上门去拜访老同事，先跟他聊聊家常，聊聊生活上的事，然后拉近了距离之后跟老同事推心置腹来谈谈当时这个事情自己确实可能是很想把它办成，但是一些客观的原因没有做好，先向老同事去表示一下歉意，之后呢也当然要有个良好的表态，比如说看上次我在制度流程上不熟悉导致犯的错，现在我已经用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单位的制度流程已经滚瓜烂熟的背出来了，不信这位前辈您可以考一考我。就是让老同事看到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充分的真诚的认错态度，以及呢于此表现出来的行为纠正，然后获得老同事之间的肯定。之后呢如果第一个矛盾化解完之后，还要去解决领导跟老同事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让领导觉得老同事又把我带好了，所以呢我不能直接找到领导去说，而应该怎么样呢，先去在单位里面做好一两件特别漂亮的事情，之后呢在单位里面跟同事讲这是老同事对我良好的指导，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好的。那这些舆论呢就会逐渐的传到其他同事跟领导的耳朵之中，就给未来化解老同事跟领导的矛盾奠定一个基础。那么当这个事情逐渐积累多了，某一个领导亲自交代的事情，比如说小张我办得很漂亮的，如果当领导主动过问我说小张这事办得不错的时候，那整个化解整个事件的矛盾点的机会就来了，我就会说那前期比如说我刚来不熟悉，自己粗心大意办了一些错事，对吧？可是这位老同事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教导我，还帮助我，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在最近的工作进步也很好，领导那请您放心，将来我一定会做得更好。那这样就能够彻底化解好两个矛盾。 好，如果你是老同志，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答呢？ 好， 这个我不多说了。所以呢，我们能看出来，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就是首先找准重要的矛盾是什么，次要的矛盾是什么啊？我们做分解。那接下来有哪些步骤啊？这个问题是这么回答，别的问题就有别的方式。但是我想，首先是要解题，这个很重要啊。你说在面试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出现啊？我刚才所问第二个问题，就是面试官说好，这个问题回答不错啊，那改一改，如果你是老同志你该怎么办，会不会突然给你再临时的考察一下，有这种情况吗？ 可能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面试叫结构化面试，但它有个基础，就是每个考生被问的考题以及问题的次序评价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就说首先考官不能随意的抛出一个问题，但是呢在一些题目之后有时候他会设置一个设问环节。比如说这个题它有个设问选项叫如果你是老同事你又会怎么办，那这个设问选项会给考官一定的自由度，就说你觉得考生他需要你再问这个问题你就可以问，如果你不想问就不问，但是如果要问你只能问这个问题。 哦，就是说如果他要追问的话，所有的问题也都是写好的， 对， 他可以从里面选也可以不选，是吧？ 是的。 那作为考生是不知道的吧？ 考生当然不知道这个。 那你觉得要不要再多方面准备准备啊？ 是可以的，因为考官的追问呢更多的是对这个题目换一个角度或者更加全面的一个作答，所以我们在准备过程中要对每个题目的每一种答题的方式角度都要做好准备，这样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啊。就以这个题为例的话，刚才我们解题只是从小张的角度来出发， 是的。 那要不要分析这三个人物各自的这个立场啊、位置和他们面对问题的一些想法，要做一个全盘的分析吗？ 这个问的特别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对于小张的那种我们刚才答的处理方案，其实它都是建立在领导他会接触什么样的信息，老同事会接触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其实这三个角色的分析它是答题的基础。 啊，只有把这三个角色的特点，为什么不能直接找到领导沟通呢？因为如果直接找到领导沟通，领导会觉得肯定是这个老同志，对吧？在小张面前抱怨，说自己被批评了，这个小同志过来，哎，说要给老同志讨个公道，所以说是不适合直接去做的。但是呢，虽然我们不能这么去说，哎，告诉考官，我认为领导是什么特性的，而我们在脑海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前期的知识。啊，这些知识的基础是我们做出后来妥善解决方案的一个不能说但是必要的环节。 嗯，不能够只看我是小张啊，就分析小张。如果我们把这个自己置身在一个真实的情况当中，你就要分析这领导是个什么性格的人，我的这个上级啊，这老同志是个什么性格的人，我现在又面临什么的处境啊，这个要全盘的分析、啊、 是的。 然后呢，从中找取能够啊解题的一些关键的脉络。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啊，这是我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实际上是考察这个人际关系能力啊的一个范围啊，当然还有很多的范围，我们在后面的内容当中啊慢慢跟大家讲。那有人问了，他说哎，我如果要报考某一个部委哈、啊，我去找报考单位的人咨询咨询，打听打听管用吗？我认识一个哥哥啊，他那年考上了，或者说呢，他就是那儿的老人了，请教请教，你觉得受用吗？ 嗯，这个可以这么来讲，因为在面试前有一个叫资格复审环节，资格复审环节呢，会让你之前报名的，比如说你填的一些学历啊，一些专业特长等等，它会有一个审核环节。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问题，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学历啊，这种模式到底单位认不认啊，或者说我这个资格证跟我当时填的这个条件有一些区别，单位承不承认。那关于这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去问报考单位，不要去问任何的认为是有经验的人啊，过来人啊，甚至一些培训老师，那一定要以报考单位为准。但是另一个层面呢，比如说这个部委他招生，这次招人他这个题目该怎么答，他有没有什么特点，那这个不是这个部委能决定的，他是国家公务员局统一去命制的题目，甚至连这个单位事前也不知道题目考察点在哪里，所以这种再去问意义就不是很大。 哦，会不会存在就是这个部委喜欢要这样的人啊，那个机构呢喜欢要这样的人，所以说呢他们一个地方可能人的这种整体的感觉都类似，因为我们去公司也能感觉到，有的公司就喜欢这样的，有的公司喜欢那样的，跟他们的企业文化有关系。 嗯， 哎，要不要事先找人打听打听啊？你们单位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啊？我好有针对性的准备准备啊。 啊，那这个问题呢，我还是从两个方面来解答啊。第一个呢，先不谈单位，它跟岗位是密切相关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山东的时候带过两个学生在面试。第一个学生呢1.8米，而且呢可以说人高马大，神采奕奕，非常健谈。第二个学生性格很内向，不怎么说话。在一次公务员面试中呢，他们两个同进了一个岗位。在整个当时叫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啊，就整个过程中，据我后期的了解，1.8米的那个学生呢全场表现非常耀眼，而第二个学生呢几乎全场就发了一次言，而且很不引人注目。后来可能出乎意料的是第二个学生考上了。为什么考上呢？最后我一问他们的岗位我就知道了，他们报考的是国家安全局。所以在这个岗位招的时候，他一定要一个在人群中不显眼的这样一个对象可能好开展工作，相反如果你太过于健谈可能保守不好秘密，所以在岗位招录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根据岗位结合的特点，考官会综合考虑，但是呢不会牵扯到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因为我们知道有9个考官，每个考官的分数只占1/9，还要像打篮球或者体操跳水一样去一个最高去一个最低，所以个人的偏好在里面降到了最低，所以我们准备的过程中呢，你一定要考虑岗位需要什么样的啊，我如何跟这个岗位做好能力特点的匹配。 嗯，好，这个其实啊，不管是国考还是说我们其他的找工作面试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能力也好，包括你自己表达出来的这种性格特点， 都应该和这个岗位的要求相匹配，至少不能犯这岗位的忌讳啊。这是一个。刚才您谈的有那么多面试官，这些面试官都是这个部委或机构的吗？ 不是的。面试官呢，一般有几种来源，一个就是招录部门的，一般会有人来。其次呢，为了保证公平性，他会从外面选派一些考官，这些考官可能来自于别的部门国际部门，比如说其他单位，但一般都是体制之内的。还会来源于比如说一些高校的一些教授啊，但是前提呢，这些考官必须参加过统一的培训，有考官的资质，他们才能够来参加。所以总体上呢，自己招录单位的人员一般来讲不会超过总考官数量的 30% 以上。 哦，所以还是考虑到了这个避嫌的问题啊，公平的问题啊。 对。 那么我找这个单位往年被录用的人打听，更直接了啊，这个总有点用吧，我取经，哎，你当时都问点什么，当时有什么觉得很难的地方，当时怎样怎样啊，这个有用吗？ 这个是有用的，但是呢用处不太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可能比如说每次考试的时候，他在这个考场里面，这个考场的平均水平是什么样，当时问的是什么问题，以及考官为什么会选他拿个高分，有时候可能他自己都说不出来。比如说可能考官看重的是他的综合气质，充满自信，以及答题过程中的娓娓道来，还透了一些公务员需要的稳重跟保守。可这些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他只会按照他的理解来认为，哎，可能是我那个题答的比较好，可能是我那个点说的比较漂亮。因为整个公务员面试过程中，他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客观标准的，所以他的结果往往甚至不是某一个考官认为他胜出的特点就是特点。 哦，就是有人说，哎，你怎么考上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考上了。 对， 他们也没告诉我为什么就是我了，对吧？ 对。 但是我自个儿觉得吧，可能在某几个方面说的挺好，某几个方面说的不好。这个特别像什么呀？特别像咱们考试估分，哎呀，这次没考好，哎呀，我这次考挺好的。但有的时候感觉是对的，但也有的时候感觉是错的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地方你错了，那实际上对了，你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有把握，最后错了。就是说考完之后他是自己啊不会拿到一个对你个人的详细的评价标准和意见，没有哈。 对， 只告诉你通过了就行了，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当事人他自己回忆啊，你得辩证的来看，那他毕竟他还是参加过一回啊，难道就没有一点可以分享的吗？ 如果说有分享的当然是有的了。那从哪几点呢分享？比如说他第一，他是怎么备考的，他备考过程中觉得哪些效率高，哪些效率低，他的一些个人经验，就这些对于备考的共性的问题，甚至包括哎，当时穿些什么衣服呀，在考场的话，比如说我看书看得多还是练题练得多，这些是对于我们备考在效率上的有帮助 啊。好，说到这块儿啊，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那位朋友提的那个问题啊，笔试已经弄得他精疲力尽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女朋友，情绪上呢还不太稳定，还吵了几架，差点还分手，幸亏通过初试了啊。他现在他就不知道怎么该规划时间了啊。这个在规划时间上我们分两块，一块呢是在职的，还有一块呢是在校的。大家可能面临的这个学习和工作的压力是不太一样的啊，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好的，那如果从规划时间上来谈呢，一般国家公务员呢，他的备考时间是在20到30天啊，短一点的可能不到20天，所以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跨一个春节，很多同学啊，包括很多在职的人员还要回家去过个年，再除去日常的一些其他工作，能专门投入到备考的里面的时间往往也就10来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公务员这种面试呢，它一个包括刚才讲的高压场景的这种心理适应性，第二个呢即兴的语言表达，它其实是两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的能力。可是有一个特点，你必须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啊，用一种类似于心理学的满贯疗法进行很强的突破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大家很多人会感觉我答题过程中语言不流畅，老是紧张，你不能说我每天练两道题，每天练两道题，我20天就行，而很可能需要你连续3天每天6到8个小时一直强化去训练， 后者的效果会好很多 啊。 所以在时间分配上，我建议大家不一定要备考很长，但是呢，一定要时间非常的集中，强度很大，这样效果会好。 好，那集中练习是自个儿单独练，还是找个伴儿，找个老师啊，找个陪练？或者是找个陌生人，我随便跟你说两句啊，到公园里跟大爷大妈来聊聊国际政治。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 嗯、 甚至我们可以拿公务员面试呢跟打篮球赛相比。比如说你想在一场篮球赛中发挥很好，一定是队友之间练习，而不是一个人去练、嗯、所以呢，甚至我们如果大量的一个人练习，会让我们习惯一个低压场景的即兴答题，突然切换到一个高压场景，之前准备的东西都会完全因为不适应而发挥不出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说首先一定要高压。怎么样高压？就是你要跟让你紧张的人在一块练习， 嗯， 甚至不能找自己的老爸老妈、男女朋友、狐朋狗友和闺蜜啊，因为跟他们在一块你很放松。在高压场景下的强度的长期练习才是一个重要的方案。 好，让你紧张的人，什么样的人会让我们紧张呢？啊，直接跟你的老板说，老板，我公务员初试过了啊，那个你给我辅导辅导吧，这肯定能让他紧张，是吧？万一没考过，这个单位是不是对我有想法呀、啊？你建议大家这么做吗？ 肯定不能跟老板讲，对吧？那么两种让人紧张的方式，第一个，陌生的人会让自己紧张。 嗯。 第二个呢，相对自己更加权威的人能够让自己紧张，所以最紧张的就是陌生的权威人士，就像考官、嗯、年纪比自己大呀，啊，或者专业性比自己强，自己又不认识，最好呢还能够板个脸，对吧？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些，这样是最好的、 嗯、这样的人到哪里找啊？如果你要是在学校可能还多少能找到啊，如果是已经工作了，这好找吗？ 嗯，比较难。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在帮助学生去备考面试过程中，我们就会创造这样的场景、 嗯、 让天南海北的报不同岗位的陌生的同学在一块儿相互去练习、 哦、 然后呢用老师这个角色来替代考官这个角色，形成一种权威感、 嗯、 啊，所以可能不能做到100%的现场还原，但是肯定比自己在家或找朋友要好得多。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说的是国考之后啊，我们如何来准备面试，当然如果没有过线，我们如何来准备求职啊。那么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哪些原因会导致你面试的过程被刷掉了，不过关啊，以及这不同部委和机构他们在面试考察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吗？我就听说啊，有的地方呢他让你看录像啊，有的地方呢他会用这个外语啊跟你聊很多这个专业的内容啊等等，还不太一样啊。那此外呢，对于那些没有过线的考生该怎么办？来，且听我们下半段啊，为您一一道来，稍后见。 人群是那么拥挤，心灵是那么疏离。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家公务员考试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一个呢是准备面试，一个是准备找工作。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华图教育的总裁李曼青。李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说点让大家紧张的话题，哪些原因会导致面试不过关啊？前面已经历尽千辛万苦了，结果呢在面试阶段被淘汰了。其实这个淘汰是一定存在的啊。 是的， 他们的这个筛选的比例是各个部委和机构也不太一样啊。 对，镜面有三种比例，是1:3，就是招一个人三个人镜面，1:4跟1:5。那综合我们计算了一下，近三年的淘汰率平均是在32%，录取率32%，就近三年的淘汰率达到66%，大部分人一定会被淘汰。 嗯，好，所以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给自己心里做一个保障，是不是即使被淘汰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可能心理上寻求一个安慰吧，反正大多数人被淘汰可能会心理上好受一些。 对，就怕是晴天霹雳，我被淘汰了。好，那哪些原因会导致面试被淘汰？ 那面试被淘汰呢，根本原因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考官觉得你不适合当公务员，没有展现出我们前面讲的几种能力，如果形成这种意识，你无论笔试分再高，你是注定会被淘汰。那第二种情况是更多常见，就是觉得考官觉得你还可以，也能用，可是呢，比旁边那个考生要差那么一截，我觉得选他更合适，所以你也会被淘汰。就可能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哪几个点没有发挥好会被淘汰，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与人的竞争的过程，你只要表现的没有你的对手好，你就会惨遭淘汰。 哦，好，我觉得这个跟选择对象也有关系啊。一个女孩子啊，她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心仪者追求者啊，第一块你如果被她看出来你根本就是不喜欢她，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爱她啊，对不起，你出局是吧？ 是的。 第二个，他觉得你好像跟我在一起不合适， 是不是啊？人是挺好的，可是呢，我觉得你这个谈吐啊、举止啊，跟我在一起可能不舒服啊。还有呢，你这办事儿这个能力欠点意思啊。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会比较累， 对 啊，到时候在一起别生出好多的摩擦来啊，事儿也没干好。哎，另外一个呢，可能人家就会觉得，那我比一比吧。 对， 你挺好的。那个也不错，是不是？ 是有更好的， 啊、正在犹豫了，是不是啊？可能他现在的情况更满足我的需求，那我就选他喽。哦，我是把刚才您对于公务员考试当中对于这个考生的几个能力的要求啊，变成了找对象当中啊对于另一半的这个要求啊， 是概括的非常准确，可以说、 这是大面，可能还有一些小细节。 嗯，当然有的呀，比如说我们就从刚才相亲讲的第一个，女孩子首先会看你的形象合不合适、其次呢跟你聊聊天，看你会不会聊天，谈吐怎么样，第三呢从聊天过程中看看你的实力是不是个潜力股啊，有没有能力，最后一个也是可能最重要的，最终感觉你爱不爱他。那在面试中呢，基本上也可以说跟这四点完全重合，考官优先会看你的形象，你是否比如说沉稳保守，但是呢虽然不一定要颜值很高，可一定要给人看上去很精神干练、所以在形象上会判断你是不是个当公务员。第二个呢，跟你在答题过程中聊聊天，看你的综合语言表达的能力，你的谈吐，比如说有一天真的让你当上公务员，给老百姓去做一个讲话，给领导去做一个汇报，你能不能承担得起来，语言谈吐能力怎么样，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呢，就是从你答题过程中来看，你有没有能力，是不是个潜力股，未来能不能把领导同事关系处理好，领导交代的事儿能不能处理得很漂亮，这是能力。最后一个就是看，哎，你是否对公务员这份职业岗位有一份内心真正的热爱、所以这四个点可以说是完全切合的。 嗯，在细节上面我们要注意点什么呀，就比如说啊，这个谈吐、行为举止这块。 那在细节上呢，比如说在行为举止上要注意的，一，不能穿过于鲜艳的颜色的衣服，女生呢千万不要化浓妆，男生一定不要不修边幅、坐定跟答题过程中手啊包括身体不能去乱动、要感觉很稳，像一尊佛一样在那个地方啊。那语言表达上呢，千万不要出现像新闻联播那样的，很多考生会出现的一个语音语调一个节奏从头说到尾，一定让考官感觉，哎，你是在跟我聊天，你是一个很放松自然很真诚的状态，而且千万千万不能有语言的停顿，让你感觉语言不熟练啊。那么在答题过程中呢，要注意细节是不要去谈那么多假大空的东西啊，要更多谈一些做事的细节，这个宣传活动我究竟要怎么去做，用微信宣传呢，还是比如说贴一些海报去宣传啊，越细节考官会越喜欢。最后一个呢，要善于去讲故事，建议大家在面试过程中呢，多多少少的至少呢能够谈那么一到两个，哎，比如说自身的或者自己很熟悉的故事，从故事中来体现你对这份职业对这份岗位的一种情感跟热爱。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化妆啊，现在很多女孩子啊喜欢抹口红啊、甚至呢有一种颜色叫斩男色啊，当然斩男色指的是一类啊。你建议女孩子抹这种啊比较鲜艳的口红吗？ 我在公务员面试中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啊。那么甚至如果过于颜值高的女孩子最好就不要再去化妆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务员面试现场，如果一个颜值过高或者说对自己的形象打扮的过于精致的女孩子，那会对考官相对来讲不会产生一种很良性的评价。其实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咱是考官，那么这么一个颜值高的女孩子又会打扮，形象气质又好，进入公务员队伍，一，她是否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看上去啊很基层的很一般的工作，这可能是一个性格上的评判。其次呢，那是否对会对单位的内部的团结啊造成一些影响，可能也是考官会去衡量的。所以大家，我不要说斩男色了，甚至我建议大家口红都不要抹太鲜艳的颜色，抹一些透明的唇彩，只要看上去嘴唇没有干裂就可以了。 对于漂亮的女孩子来说， 长得好是我的错吗？但是长得好不是你的错啊，化妆得得体啊，这是对你的要求啊。 对 啊，这是一个啊。有的人呢，聊着聊着就慷慨激昂了，特别是一些话题哈、他走心了，他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我有一些技巧啊，我通过这些技巧我来答题啊、他带着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满腔热情啊，一腔热血在完成这个事儿，他是带着使命感想要进入到这个队伍。那您觉得这样的表达方式合适吗？有过这样的同学吗？ 嗯，有的，很多的 啊，很多啊， 对，很多啊、那么这个不太合适，因为我们每年在带学生代课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学生在刚开始就是个状态，一般有两种表现。第一种呢是负能量，就是他慷慨激昂，但是说的还不是什么好事，总觉得这个国家呀、社会呀有种种的问题啊，这种就不用想了，他肯定是面试不上的。那第二种同学呢，他也慷慨激昂，但说的呢相对还比较正能量。其实可能大家认为这个状态很好，但我告诉大家这个状态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向考官展现你的情绪的控制能力不是很强，很容易激动。那将来你在工作过程中就经常会出现，比如说顶撞领导呀，跟群众吵起来呀，或者说因为情绪化不接某个工作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不应该有这种情绪过于激动的表现。最完美的表现呢是在稳重的沉冷静的表述中体现出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 哎呀，这个太难了，我觉得这个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哈。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视频啊，我们可以哈学习学习啊。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哈，他们在一个国际场合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一些讲话啊，那是既情真意切啊，同时呢有或要么义正言辞啊，要么呢就是展现出的是一个大国的风范，要么呢展现出的是个人的魅力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学习学习啊，做一些参考啊。啊，没有谁这个在公开的场合，在这种面试的这种场合啊，是要挥着拳头啊，跟起义似的，跟宣誓这样的，那样不适合啊。这个面试跟演讲还不太一样，演讲是对公众的，可能那一套有效。这个面试是一个小范围的，而且是内部的，那你这一套可能就 对 会适得其反哈、 是的啊、那么讲到演讲了，当然公务员面试里面有一些题目专门叫演讲题，那我们先把它摘出去不说，因为那个题目现在考的也不多了。就大家刚才去想想，其实整个东方包括咱们的领导人跟一些西方领导人，你会发现他在国际社会讲话的风格都不一样。因为西方呢很多是一些要去调动选民的情绪，像特朗普这种的，他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要这种效果。但我们东方的领导人呢，总体你会发现他的讲话非常沉稳，对吧？没有那种很强的情绪波澜，但是呢娓娓道来，每个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那么我们公务员面试一定要学习我们东方领导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千万不要像，对吧，像这些马丁路德金啊，有很多同学按这种演讲的方式去备考，他是不适合做我们国家的公务员的。 对啊、您可以到电台来试试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不同的部委和机构他们在面试考察上的一些不同的特点啊，但我们不能一一都点到。但是我查的一些资料，我发现确实每个部委他们在面试考察当中，这个题目有的时候是多种形式出现的，是吧？ 嗯，是的， 您跟我们说说吧。 好的，那么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两种，一种叫视频题。 对， 视频题呢，它更多是在铁路公安的招录中，比如说给你放一个视频，在火车上， 对 啊，有个年轻女孩刚上车，旁边一个小偷就把她钱包偷了，然后有一些细节，然后问如果让你怎么去抓，那是视频题。那第二个呢，刚才谈到一些英语题，比如一些专业题，你对存款。提高这个存款的准备金利率你怎么看，这些呢往往会出现在一行三会的面试中，就是央行啊、证监银监保监，那么这个会出现这种类型的题目。当然外交部也会有一些特色的一些题目，但是呢剩下的绝大部分的包括国税以及岗位，它考的都是叫做通用型题目。就是它呢不会有这些英语呀、或者特别显著的某个岗位专业的特点，把它融入进来，是所有考生都能够去回答的。所以它是通用性题目，还是占的比较多。 好，就是你如果是报考特定岗位的话， 那么就要了解了解他们以前喜欢出什么样的题目， 是的， 是吧？以及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问你啊？ 对， 那刚才说到英语，你像什么中联部啊、对外友协呀、刚才您说的外交部，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用英语或者说用其他的语种来考察？ 嗯，也不是说外交部里面就一定有英语啊，那么它跟具体的岗位也是密切相关的。 那日语亚洲司啊， 对 日本事务的，那可能打比方啊， 对， 可能就会要用其他的语言来要求考察，是吧？ 因为如果到涉及到这个层面，它都不是我们这次公务员面试的考察，它后面会附加一个叫专业性的。专业性的考察、 嗯。 那么现在目前在公务员的面试中看到的唯一的以外语的方式的话，就仅仅是英语，在一行三会的个别的会出现，而且题目都很简单，就是比如说让你介绍一下自己呀，让你谈谈对于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的一些理解。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万里长征啊，很多朋友啊现在是走完了第一步啊，也当然也有些朋友呢第一步还没走下去啊，那不管怎么说在路上就好了。那么通往成功的道路啊有千万条，不一定要走这个国家公务员这条路啊。那很多国家公务员的这个从业人员啊，这个工作人员啊，他们可能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还也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有的在国家机关里面，有的呢他还去了这个中央企业，或者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所以很多工作啊我们只能用阶段性来分析或者是来定义啊。接下来我们要给那些没有考上啊、没有过线的朋友一些建议。我这有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还是一个应届生，因为状态不佳惨遭淘汰，心里难受的要命，似乎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这该怎么办呢？ 好， 首先我们来说说意义的事吧。 好的，那要谈谈生活的意义呢，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呢在选择工作过程中开始都是比较迷茫的，可能大多数会听从一些父母呀，或者看一些同学的一些意见。其实我们谈到生活的意义呢，其实任何的生活的意义，我就认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层次呢，是如何实现自己个人的需求。比如说每个同学都希望有更高的工资，有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福利保障，让自己跟家庭有更好的生活。那第二层意义呢，其实是对于选择公务员等这些岗位所需要的，就要去思考我们个人的价值在社会中意义的投射。很多公务员他并不会或者发大财，也不会当大官，而是呢为什么，是什么来支撑这样一个队伍能够在很多艰苦的岗位上砥砺的前行呢？就是他们认识到，那么通过我们做一些小事情，那么让这个社会让群众能有一些更加的方便的一些便捷和美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这个人生的意义呢，它是一个随着我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去寻找定位最终获得的东西，大家也不用太着急，那只要按这个方向坚定往前去走，我相信都能够获得自己最终的意义。 我觉得对你来说呢，先立足了就有意义啊。 是的， 至于之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或者是社会给予你的回报啊，慢慢的去探索吧哈、啊。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实操的吧啊，这事儿过去了、后面还有好多事儿没开始呢。 对 啊，是你觉得应该放下呀，还是应该心里老惦记着啊，把这个作为一个激励我第二年再考动力或者做别的事情的一个动力。 好，那如果大家真的是对公务员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去坚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年国家公务员招录有很多类型，一年有一次国考，还有一次省考， 是吧？ 然后呢还有事业单位的考试，其实这三个类型呢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在体制内 去做一些，对吧，这为国家呀，为政府的服务工作，而且它的时间点又是错开的，意味着每年考试的机会有很多。其次呢，现在有很多国考的一些中央部委的岗位都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它其实不是向应届生开放的，所以即便大家比如说我先找个企业先工作两年积累经验，也不影响未来的报考。而且呢，这些要求两年工作经验的岗位往往都是相对来讲在考生眼中比较好的岗位，所以大家只要真想成为公务员，我建议呢，也不一定非要就是我什么都不干就专职备考，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备考，最终我相信啊，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公职目标。 第一年没考上，过了一段时间考上的，甭管考哪个层级的公务员，这样的人多吗？ 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学都是现在甚至可以说一年直接考上的人比例不高，而相反呢，没有考上反过来再来考的比率在这几年不断的在增高，这个比率。 好，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去工作， 对， 啊，没有走到这个公务员岗位，只不过刚才我们是一个这个横向的比较，就是考公务员这些人，他第二年再考别的公务员，他考上的这个数量是在增多的， 对， 但是整个啊，这个报考公务员的人群当中，最后没去公务员的，没去国家机关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吧。 好的。 前面的时间啊都用在这个准备面试笔试阶段了啊。没怎么想工作的事儿，很多人啊，该怎么办？ 那当然剩下大部分人肯定还是要走向企业啊，因为尤其是中小企业是我们现在基本上解决大量的青年劳动力的一个主体。那在选择企业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做到几点呢？第一个，如果真心决定走向企业呢，就把自己的精力专门投到自己当下的工作中，就不能再朝三暮四，我又想干这个又想干那个，会导致什么都干不好。那么在选择企业的过程中，一个方面呢，很多同学会喜欢选择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等。那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好处，就是它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去提升我们对于一些工作规范性呀，包括我们职业的综合的一些素质的形成啊，这些是有帮助的。它的弊端就是在于往往会把我们的能力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小块某一个部门，相对于中小企业呢，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的来锻炼自己。所以对于没有考上公务员的同学呢，我希望比如说我决定就是要走向企业或者走向其他的一些发展路径呢，一要做到专注，就是专门的在这一个事情上去发展。第二个呢，在我们前面的3到5年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尽量的多去关注这个职业、这个行业、这个岗位带给自己的成长跟提高，不要过多去关注一些看上去的哪个工资高一些呀，哪些，对吧，看上去待遇好一些，哪些好像更有面子一些，这些不要成为我们选择职业过程中啊影响我们视线的一些内容。 那如果是在职阶段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又没有考上呢？ 那就继续去把现在的工作进一步去做好啊，到时候千万不能就是比如说让老板知道这个事情了，哎，既影响了自己现在的工作，然后公务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考上，一定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我想啊，如果是在职的，你再去考公务员一定是想要改变自己的职业了，那这个又没有这条路也没走通啊，除了来年再考之外啊，或者是隔段时间再考之外，应该好生的再做一个自己的职业规划了，是吧？ 是的。 是去是留，马上过完年之后呢，又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来啊，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前路啊。好，非常感谢今天来自华图教育的总裁李曼青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哈。国家公务员考试是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大，影响也非常大的考试。那么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参加了，这是成为你人生履历当中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和一个宝贵的财富。如果您打算参加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许可以作为您备考的一个复习资料。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的光临，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见。 人群是那么拥挤，心灵